这个特的音不应该发的 ，OK， 应该省略。那就算你想要发一个特的音，不能发特，要发 it，OK，、okay? 不能发 it 特 ，OK，、 嗯、 这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 嗯、LJ， it looks the same。 这个发的完美，特别好。 好，嗯、韩琦 Kell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It's pretty good， 可是你的这个双元音结尾的这些呜需要嘴唇再紧一点，就完美了。OK， Captain Cook， It looks the same。 OK， 双元音 a 没发成 same， 然后你的 t 的音应该省略。OK，、 嗯、Vampire，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其实是对的，都是对的，可是。太一字一顿了 ，OK，、嗯、所以要慢一点来，然后连贯一点。Please just hang， 不要 Please just hang， 这样 OK， 放松放松。 周燕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Did you 发成 did， 所以这就注意这是 you， OK， 这个音节。Did you？ Did you？ 好 ，Trent， Can you just hang out？ OK， Please， 你发成一个 penny。OK， 不是你，结尾的 z 也没发 ，pni， 这个对方很容易就听不懂了。OK，、嗯、所以是 please，、嗯、这个了和呢的问题要多练习。 好，接下来我们请 Henry 老师给大家纠正一下哈，一些老同学。 好啊， 好，就很快的给到、嗯、大家纠正了啊。嗯嗯、Lily， it looks the same。 OK， same， 结尾的不见了。 星空 ，please just hang on， OK。 Just hang 不是 just hung， OK， 这个 H-A-N-G 是 ang 不是 un、嗯、 Tipp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发的不错，可是就是太一字一顿了 Tippy 同学、 嗯、QQ 糖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Just hang 要从一个 a 滑到 un， 不要 tang， 就是就一致的一个 un 的音。 好，正牌的嘟嘟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Did you 连贯一点，不要 did you OK， 放松、嗯 Everett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发音完美，可是你的重音不应该放在 just 上 OK? 对，你们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嗯 Melod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 齐 Melod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It's very good 这个非常好 你稍微加一点重音好吗、嗯、 小白英子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Just 跟 hang 要连读Just hang, hang out. Just hang. 易水寒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你的元音都要发得饱满，饱满一点。 好，嗯、水流云聚在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完美。 看看、嗯、老同学， 有一点鼻音，可是就发音是完美的。 没事啊、嗯、，Barry.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你的 work 嘴唇要分开，嘴巴要张开 ，Barry 同学。 好，丫头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Hang out 要连读， 平静。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 看看， 好地道。 Lifelong learning. It looks the same. Looks 嘴唇憋屈。 Why I?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Two 别加重音，这个重音不对。 Yuki.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Just hang out. Oh, 这个都的音丢了。 春。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Straight, 嘴巴张开，不要带那么多的鼻音。Straight, 这样 ，OK. Straight. 小双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For 要滑动 ，OK. 不要 for 这样，嘴巴要张开。 D1CH.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完美，可是要连贯一点，这发音是完美的。 Della.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Hang out, 要用后鼻音，别顶舌尖。 Luc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完美。 少女言。 I'm Max Max. May, 姐，这双元音怎么变成 May? 漫天飞雪。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完美。 看 太完美了，这个发音。 段丽春暖花开。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我们这里 two...然后两个 AE 的音都需要继续练习滑动。 嗯 ，ID。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 嗯，非常好，你的双元音滑动是再饱满一点点。OK， 继续练习。 好 ，Lanka。 Did you work for two days straight？